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就而家啦，我哋见到啊，公布下而家嘅情况先，讲个公众活动嘅情况先，讲啲各区开花。咁啊，我哋首先啦，我哋就系见到而家啱啱好大埔啊，大埔啱啱又喺度捉紧人嘅，其实就系、是，咁啊，甚至乎咧，就其实有枪声，有人听到有枪声，开咗实弹嘅，其实系，好似话揾紧子弹啊，嗰啲乜嘢，应该冇中，冇人中枪嘅，咁但系就已经有人被捕噶啦，其实就沙田有啦，大埔有啦，荃湾又有啦，咁啊，而家好似港岛区暂时都未听到有啊，咁目前系咁嘅情况啦，九龙湾就好似。有少少咁嗱，但系你见到即系呢一个连登啊，佢哋网咧，即系其实对于系咪去搞汇丰咧，其实呢个都众说纷纭嘅，呢样嘢都系，因为有啲 好似搞错啦，今日系咪啊？去抗议啦，系嘛？ 抗议定系即系去装修啊？ 装修汇丰就汇丰都几大镬 吓。咁啊，即係呢一个喺大埔开枪个警员咧就曝光，啱啱有人影相，我摆咗上连登，可以大家睇下喎。就係、是、呢、這個，哇！個身形都幾似何志光個髮型都就係佢嚟嘅嚇，呢、這個係啦。咁啊嚇， 九分鐘前喎、 啊，九分鐘前好快嘅咋？啱啱我哋就見到而家已經有做 live 㗎啦，咁樣樣。咁既然啦，如果差佬知道你班友會反抗嘅話咧，佢一定係做咗功夫。呢啲嘢佢已經知嘅，就係咁，所以咧就大家出面小心啦。其實亦都知道即係嗰個即係風險喺度啦，其實咁而家嚟緊啊，呢兩個禮拜 weekend 呢兩日咧，我諗相信都好難太平㗎啦。 但係小心喎、啊，即係如果你喺網上鼓吹咧係裝修匯豐嘅話咧，佢、可以告你告我哋煽動暴力㗎喎。 係啊，因為其實佢而家佢嗰個、警察嘅 page 佢已經做了警告，呢、這個刑事毀壞唔係裝修咁樣樣。嗰、那個江 Sir 咧、Sir 咧都講過幾次嘅，其實呢樣嘢就係、 是、即係佢已經 define 咗所謂嘅裝修就係等於刑事毀壞。係 啦、 如果你鼓吹啲人去裝修咧，等於鼓吹刑事毀壞。 係啊， 係咪？ 咁我大鑊喎、禮拜二先啱啱喺度講完就話，如果即係出年暴動罪啲人告得入嘅話，分分鐘即係。有人去 裝修法院啊！ 直情攻入法院添啊，系。 咁你一段一 cut 咗佢咯。 你讲冇用噶啦，其实就吓。 头先你讲煽动呢一个去装修嗰啲就都 cut 咗佢。 不过即系呢啲嘢，讲你一嘥气啦。其实就咁，而家美国佬啊出声嘅，其实嗱，因为咧而家就其实搞星火咧，系直接喐到个公民社会，即系其实嗰个反抗嘅势力啊，咁样样。咁你见到啦，惠誉之前讲呢一个吓、即系澳门啊，其实就好唔俾面俾澳门啦、啊，就话 负面评。 因为嗰、那个唔系佢嗰个前景啊系负面啊，其实系、因为你同大陆走得太近，系嘛？即系你点样一国两制，点样傲人自傲？你个 autonomy 喺唔喺度咧？系嘛？个 autonomy 唔喺度，你同大陆一样嘅话，咁你不如得跟大陆嗰个归啦。咁嗱，香港情况一样嘅啫。但系惠誉之前都警告过嘅，其实 唔系啊，你党铁嗰个评级咧、都系降咗， 系啊，同埋就一样嘅条。 所以佢借钱咧系会高啲利息 啊。 所以港铁都大镬噶，港铁冇所谓啦，你都系用紧我哋香港人啲钱啫嘛，大佬最大镬嘅问题就系、 是， 所以嗱，如果美国佬落呢个警告咧，虽然咧所罗门于，即系究竟系咪即系噏下，定系还是真系实际做咧，就另一件事啦。即系美国佬不嬲， 佢就话嗰个用 口爽荷包立噶啦， 即系佢讲就话制裁啦。咁即係你知道制裁匯豐呢其實都好大鑊嘅，即係第一就你都要考慮下嗰個震盪幾大，其實係 唔係呀，佢嗰陣時候佢警告過匯豐好多鑊㗎， 係咪 係呀，佢話如果你唔聽話嘅話呢，我唔俾你兑換美金㗎， 唔俾你兑換美金就死得㗎啦，其實 佢執得 㗎。因為佢係國際銀行嚟嘅大佬啊，佢係非常之 唔係，所以嗰陣時候佢點解突然之間本來有一個好鬆嘅，即係無論你開户口又好，嗰啲咧完全好鬆嘅情況，或者根本就冇去監管嗰啲户口嘅、即係出出入入嗰啲嘢咧，佢突然之間搞到好緊㗎嘛。 嗯， 你唔知我哋花生台都差唔多係嗨嘢嘅回覆， 嗯， 就係咧佢有一次打電話嚟揾我嘛，話點解你呢一排入咗咁多數啊嘛， 嗯，係咪嗰陣時 我就搞矛盾 啊嘛，哦， 你搞呢、這個咩話？呢、這個 呢、這個 反網反網啊嘛， 掃網2016年嘅 行動啊嘛，咁你好多你啲網友入落去我哋户口噶嘛， 係， 咁回覆打嚟問我咯，點解你呢個月？突然之間咁多 cash 入嚟咯， 嗯， 跟住你又慶祝掃黃成功啦，咁跟住你擺咗咁多圍，咁我哋都收錢噶，唔係我哋請噶，咁， 嗯， 咁嗰排咪即係幾板子嘅 transactions， 咁咪匯豐咪打翻嚟咯。 但係你講美國佬呢個口爽荷包立呢個問題，其實都反映咗喺個香港人民主人權法案嗰度喎。係你如果你 我都估佢係會繼續口爽荷包立。 係啦，即係你話要制裁匯豐，都係得個講字。而家你民主人權法案都過埋，但係都冇嘢睇喎。 你一個人嘅名單你都出唔到嘅， 暫時未有啦。因為其實 美國佬係不斷同我哋做緊期望管理嘅，你唔知咩？佢過完之後已經講啦。佢话建基于两样嘢嘅，佢话第一样嘢就系咧，我哋真系要审查过嗰个人究竟系咪真系严重违反人权嘅，我哋系会用刑事嘅标准去谂嘅。 嗯，刑事嘅标准， 或者即系 梗系要呢、這、一个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都报道啦，系嘛？即系嗰个就直情系要即系上晒 court 啊，系嘛 ？Certify 咧系罪人咁先得，其实系。 唔系咁，你真系其实冇乜人入到嘅啫，那個、名单。 嗯， 系咪呢个第一样？佢第二咧就系佢哋有分工嘅。OK， 国会过完，总统签完，咁啊由我哋国务院咧系负责去定嗰个名单噶嘛。咁、大佬，我哋有分工，咁你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其实即系口爽荷包立啦，系、咪？即系你搵嚟吓下老共嘅啫，即系警告下你嘅啫。咁随时真系嗱，到今日为止，究竟有冇打算制定名单？制定咗乜嘢嘅名單去做制裁嘅？喂，而家其實老實講，除咗葉劉係公開咗個名字之外，仲有邊個係話佢會咩嘅咧？係嘛？咁又話嗰啲政協啊、人大嗰啲過唔到境咯。咁、你信唔信咧？我又唔係好信、個包仔繼續係即係自出自入喎喺美國，亦都冇凍結資產、你同樣道理，你覺得即係佢會因為星火而制裁匯豐？呢、這個就係阿 Solomon Yu 講嘅，係咪？即係有少少 authority 啦，係咪？ 嗯，咁但係張坤陽就話，另外有一個消息就係其實咧，佢話國會傳出嚟嘅，咁啊國會有消息，有國會議員醖釀緊係咪要制裁匯豐，即係動用呢一個啦，叫做係經濟緊急權力法。咁嗰個呢就其實係好辣嘅，咁即係譬如頭先講過啦，即係嗰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嗰啲名好嘅翹口嘅其實。咁佢就話啦，即係佢咁樣做嘅話啦，其實可以用呢條法律去搞佢嘅。咁因為其實最近呢、這個國防授權法啦，其實亦都罕有地表態㗎嘛，係撐香港㗎嘛。即係佢就話喂，大陸應該其實係要認翻，即係呢一個中英聯合聲明，你自己所做過嘅承諾，你應該履行翻嘅。第二就係話，你即刻停止你侵犯香港人嘅自由同埋人權啊！呢啲問題其實係，即係你既然咁講，你已經認定咗，其實係啦。咁你仲係做要有呢啲咩刑事標準啊？呢啲即係你係咪自打嘴巴咧？呢樣嘢係咁嗱。其实而家一个考验时刻嚟嘅，其实就系、是、咁汇丰搞唔搞咧？咁就要睇下，即系究竟 Donald Trump 点样搞？因为其实而家 Donald Trump 咧，理论上就应该咧好头痕嘅。咁但系你睇呢两日咧，即系叫做系虽然众议院就过咗对佢嗰个弹劾个法案啦，咁但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话真系咧两院都通过弹劾佢嘅话，呢个相当之难，因为。而家咧就其實係呢個參議院啦，即係下一關就係參議院啦。參議院共和黨係佔多數，而且你第一關裏面嚟，即係雖然呢、這個眾議院通過咗彈劾佢，但係冇一個 冇一個共和黨議員咧係倒戈，即係叫做係反佢嘅，反而有兩個啦，有兩三個民主黨人咧就竟然係撐佢喎，其實係 轉埋黨添， 係咩咁犀利？ 有機會見埋特朗普添，今日新聞出咗啦。 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喐唔到佢。嗱，原本我相信民主黨咧個如意算盤就咁樣打嘅，即係覺得就係話，喂，你經兩院去彈劾佢好難，咁但係起碼令到佢即係叫做係尷尬啲啦，打擊下佢嘅威信啦， 同埋名留青史咯，即係第三個 啊嘛， 第三個啊嘛， 計之前嗰個就克林頓， 之前克林，再之前嗰個叫莊臣係好耐之前， 19世紀㗎啦， 係啊，咁啊好似咁，但係而家似乎啊對佢嗰個民望系冇影响嘅，反而仲升咗啲，微升添。呢个系咁，似乎佢而家呢个叫好似受害者咁样样。 唔系啊，当年克林顿都冇事啊。佢最后参议院因为都唔过噶。 啊， 当年克林顿嘅时候参议院系咪民主党占多数 啊？系， 应该唔系啊，我记得。 嗯。 咁所以其实过到嘅机会好低嘅啫，三分之二。 其实你睇英国大选嘅结果，我都估即系侵侵，其实佢呢种咁样嘅政治气氛喺一个即系欧美嚟讲，成个即系选举嚟讲，其实对于即系无论系即系 Boris Johnson 保守党约翰逊同埋比尔对侵侵嚟讲呢挺嘅人，仍然都系大行其道啊！我觉得 唔系佢个民调就系咁嘅，最新美国个民调就话咧，超过一半嘅人咧就系唔同意特朗普即系呢个同呢一个乌克兰喺度私相授受去打击下拜登嘅，超过一半人，但系咧。就少個，即係嗰一半人裏面咧，係贊成真係去做呢個 impeachment 嘅咧，亦都係好少嘅啫。即係話佢唔啱一件事，但係你係咪透過呢一個方法去處理咧，係有爭議嘅。所以其實美國即係Nancy Pelosi 有一樣嘢計唔啱，就係咧，尤其是你越近選舉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覺得你係 政治操作， 玩緊政治啊嘛。 係啊， 係咪？幾時美國大選啊？ 咪就係上一月咯。其實嗱，因為而家最大 唔係佢仲好笑啊！佢想將嗰個嘅彈劾議案咧，係一路拖啊，即係唔咁快喺嗰個嘅參院嗰度處理啊嘛。 因為佢想慢慢擠牙膏咁樣擠，因為其實而家咧就起碼聽證會啊嗰啲啦，即係國會去審嗰啲友仔嘅時候咧，就將越嚟越多嗰啲咁樣嘅即係資料啊證據啊。 佢講到好誇張添，嗰陣時候民主黨其中一個負責，即係嗰個主席嘛，話即係任何一個睇完佢嗰啲證供嗰啲人咧，都會係認為應該係要彈劾嘛。佢好有信心咁講嘛。咁所以點解佢其中一個考慮就係你要透過喺嗰個過程裏面，即係咁。暴露即係特朗普喺個今次唔係通俄啦，咁你通呢一個嘅烏克蘭個問題上面咪爆曬出嚟咯，係咪？但我覺得咁嘅政治操作咧，尤其是咁近選舉嘅時候咧，係冇乜效嘅。嗱，你話克林頓佢係第二個任期裏面先至係俾人喐噶嘛，同埋嗰陣時候已經佢唔需要再有即係連任嗰樣嘢咧，人哋都唔 impeach 佢。咁當然呢個唔係理由啦，而係在於即係根本你參議院都唔係攞到多數，即係呢個共和黨當年。 咪當年克林頓，而且特別啲嘅，佢唔係涉及國家利益嘅問題，佢涉及自己總統誠信嘅問題。我仲記得佢名言啊嘛 ，Oral sex is not sex 啊嘛。 唔係佢喐佢一樣嘢就係話佢呢個妨礙司法公正啊嘛。即係公開講大話啦，即係阻礙啲人去調查咧。而家特朗普都係咁上下嘅，就話阻礙啲人去即係調查一樣嘅咩？利用總統嘅權利。咁今次就係即係通烏嗰樣嘢，就係即係局嗱。如果唔係咧，我就唔俾錢你嘅，你一定要調查拜登咁。咁佢就覺得呢一個係。喺即系对美国总统选举就对拜登不利啦。 但系成个选举嚟讲，亦都系个互动嘅。你民主党嗰边，拜登亦都冇因为呢件事嗰、那个佢嘅民调系得益，系亦都同其他 冇啊，因为佢太弱势其实 系啦。 而拜登佢自己本身你讲嗰、那个即系魅个人魅力嚟讲啦，真系完全两个层次。 麻麻 佢亦都冇新嘅睇法咧，系inspire 到人。嗱，起碼佢就真係代表咗啦，即係以前 Donald Trump 啊， 成日係即係叫批評嗰種咁嘅老屎忽舊精英啊嗰啲咁嘅做法。咁而家即係最搞笑嘅就係而家連啊呢個 Henry Kissinger 咧，咁啊阿基辛格咧，咁啊最近啊就其實係幫老共咧就傳話喎，即係呢個似乎係中美之間嘅 back channel 嚟嘅喎。呢、這個阿基辛格係咁啊啊，有啲人就問呢一個白宮經濟顧問嚇、啊，喂你最近呢一個基辛格咧，好似講過話咧即係原來大陸佬啊，即係佢覺得即係阿習近平咧就覺得咧，好似中意 Donald Trump 多啲，有偈傾喎，係嘛？因為咧，即係喺人權問題上面嚟講咧，Donald Trump 唔會講嚇、啊，即係反而民主黨咧就會成日講。咁嗱、啊，即係你咁樣講咧，我就覺得有啲天真嘅，因為咧白宮其實自己本身都有分工嘅呢樣嘢就係、是，即係你知道 Donald Trump 唔講人權啫，咁但係彭斯會講啊嘛。吓、啊，即系呢啲亦都仲有呢一个国务卿啊，吓、啊、呢、這个蓬佩奥会讲噶嘛，系嘛？即系你而家睇翻你国防授权法呢啲，其实佢主动加入去嘅呢条款就系帮香港人说话呢条款，即系叫中国系嘛？你醒醒定定，你要即系还翻即系香港嘅民主自由俾香港人系嘛？你应该承诺翻你自履行翻你中英联合声明嘅承诺，佢甚至乎啊嘛。佢就話會要求啊，甚至乎會要求咧，一 like-minded 嘅 countries 咧，即係呢啲同聲同氣嘅國家咧，就捍衞香港人嘅利益。嗱呢樣嘢咧就唔需要佢講啦。而家香港民主人權法咧，佢自己本身都有咁嘅義務嘅，其實係。 咁所以今次老共其實背後係想 Donald Trump 當選嘅。 我諗佢自己睇唔到。如果有變天嘅話，即係民主黨對中國有幾好咯？ 喂，係嘛？你個民主人權法案都係由呢個眾議院以民主黨嘅多數嚟發起出嚟嘅喎，係嘛？Donald Trump 都係麻麻地想簽嘅啫噃，係嘛？為咗即係貿易談判，咁而家你仲恐埋佢落台，咁咪好大劑？找第二个上台咪继续日日同你对抗，咁对香港人嚟讲好嘅，即系唯一嘅好处就 系 咁啫。 系，咁而家咧就今日啊嗰、那个叫做系德国嗰个联署啊，即系而家原来德国都开始酝酿紧嗰个叫做系香港民主人权法嘅。咁佢嗰个网上联署咧都达标啊，都有50,000啊。佢嗰个即系门槛咪低啲，其实都咁啊，但系都有50,000。 佢嗰份又好难签啊。 吓、 啊，你有冇签到啊？ 系啊，好难签噶。佢 嗰份嘢系全部德文嚟噶，大佬。 唔系佢有好似唔系，其实你 我搵唔到个英文版啊。 唔系，其实你可以用 Google 嘅方法啦，就去 Google Translate 做系啊 ，Google Translate 得嘅，其实就系、是。不过你要自己识揿咯，系嘛？ 唔系我都唔知边个掣系 Yes， 边个掣系 No， 点搞啊，大佬？ 呢个系麻烦少少嘅，咁所以其实网上 咧，你识德文你都唔签，大佬。 唔系我学一年啫，大佬啊！你真系讲到好似德文通咁啊？点解两样嘢嚟？我就系讲嗰啲 high buy 嘢嘅啫，其实系嗰啲数字。咁但係佢網上面呢，如果你睇蘋果嘅新聞呢，佢有做教學嘅，其實就係、是。咁啊呢個可以大家睇下。不過而家都反正都係達咗標啦，咁樣。 咁但係多個簽名好過少個簽名嘛。 多個簽名好過少個簽名。嗱，其實呢國際戰線呢陸續有嚟嘅。咁而家就德國呢就開始，即係你而家開始醖釀緊立法啦。咁英國啦，咁而家啱啱即係呢一個但當然英國亦都有自己嘅煩惱，佢而家啱啱咧，即係呢要等下啊呢個 Boris Johnson 咧，佢就唔可以，佢就而家想咧就限制個國會咧唔可以再拖時間，亦都唔俾歐盟咧再容許即係英國咧再有拖延嘅時間，就總之下個月啊。下個月就一定要脱歐喎，好快喎，大佬真係嗱咁，所以大家 呢個係個 promise 嚟嘅， 係啊，呢個係個 promise 嚟嘅。 今次佢能夠 landslide 咁樣贏， 佢攞到授權啊！ 喂，保守黨上一次啊 ，Theresa May 都冇贏咁多， 係啊， 係咪？今次係贏到好緊要喎、 啊，接近大卓爾斯。 唔係呢個當然阿昌你就話而家呢啲人先至當紅啦、啊，即係 Boris Johnson 嗰啲咁樣咧，即係唔係傳統嘅政客嗰個模式啦。但係你對英國人嚟講，喂，你搞嗰樣嘢都拖咗3年，快脆脆啊，長痛不如短痛，係咪啊？但我唯一嘅擔心就係咧，英國咧就係因為脱咗歐之後咧，就要同老共咧係眉來眼去啫。因为你 因為你嗰、那個貿易嘅即係壁壘，即係佢個英鎊嗰個問題都要老共撐咁，所以之前其實即係有一個講法就話，即係Boris Johnson 已經係逐步係同老共傾訴，就係話可唔可以即係加強即係中共喺英國嗰個投資啊嘛？一帶一路英國冇份啦。 英冇冇冇冇，佢成日想溜英國嘅，咁但係英國咧就其實就唔騷佢嘅，其實就咁而家就算係啊，你而家你要呢、這、一個。意大利啊，吓，意大利都系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其实佢都唔，佢而家似乎都开始啊，即系唔买佢账啦。因为佢即系上两个礼拜啫嘛，即系欧盟先通过咗，就系其实咧，喂，好可能其实佢而家就要立呢个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啊嘛。其实系，咁呢一个真系针对大陆噶，系嘛？尤其系嗰个新疆人权嘅问题。咁好，所以而家你变咗，其实你正正就系因为美欧夹击啊，咁你而家新疆你先至唔搞嗰啲咁样嘅即系集中营啫嘛。其实就吓，咁所以你而家见到其实嗰、那个其实你根本上你好难去解释嘅。如果意大利撑你系嘛，波兰、捷克嗰啲撑你，因为嗰啲系同埋匈牙利啦，因为嗰啲系一带一路国家嚟噶嘛。咁点解？喂，其实佢哋一票 say no 就得噶咯。其实佢哋都唔 say no， 点解咧？即系其实大家对你嘅支持系有限咯，对你中国嘅支持有限咯。而且你而家讲咗咁耐啦，你中国究竟有啲咩好处俾呢啲一带一路国家先？欧洲国家，因为习近平咧，即系一个咧败国贼嚟嘅。佢成日咧就开口数俾人，喂，你话美国佬口爽荷包粒啫，最口爽荷包粒嗰个大陆佬喎，尤其系习近平喎，佢即系佢一时冲动咧应承人呢样应承人嗰、那个嗰样啦，完全唔理啦，理唔理行到喎，佢最 friend 嗰啲巴基斯坦啊、菲律宾啊，系嘛呢啲全部都走数喎，其实系，更何况你一带一路咁远嘅国家。 佢啊，中国咪最叻，佢对意大利咪阿苏宁咪买咗 AC 米兰咯，跟住今季 AC 米兰咪踢唔到，连前十都冇啦， 系嘛， 好叫大镬。所以而且意大利本身系同即系中国系特别友好，本身有个历史嘅渊源。80年代，我记得咧，即系邓小平咧请外队咧嚟中国，啱啱改革开放踢啲足球表演赛咧，都系意大利球队去先嘅，系。咁所以之后咧，即系点解嚟佢买呢个意大利球队啊？甚至即系意大利嗰啲咩超级杯啊，啲走去北京鸟巢嗰度踢咧，个原因都系有一个历史渊源喺度。但系佢个国会都竟然通过一个。即是撐香港的即是不具約束力的議案咁樣嚟表個態呢咁樣。而且個國會其實都係四分五裂嘅。 喂，反而德國人呢喺呢個問題上面呢就真係有實踐喎。 嗯。 最近咪科隆咪本來諗住係喺中國搞個足球下。 Academy。 都 withdraw 咗喎。你呢喎即係其實反映到呢就係成個歐洲呢喂都係最近已經發生嘅啫。所以你唔可以話香港人在这一次的抗争里面是没有功劳的。 嗯。 即是你突显了这个政权呢是这么残暴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是退缩的。最初我都以为在计算的就是喂啲鬼佬现在那么穷即是现在都要跟中国做生意的即是有得掠就掠你看 NBA 的时候即是噏一句跟住就已经即刻褪太啦咁样。 咪同埋即係最近有个好似係芬兰定边个北欧国家唔係芬兰就瑞典嗰啲啦。咁就係其实佢嗰个 5G 投标啊、 嗯、 即係大陆就投唔到啊係投输咗俾呢个爱立信呢其实就係、 是。 咁、嗯、呢个当然其实係除咗有美国佬发功之外其实欧洲嘅而家都形成咗统一战线嚟㗎。 醒觉啦开始。 係啊。 好啦。 系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晚咧出到去都自己都要小心啲喎，系嘛？ 唔系，今日好攰啊，即系 咁啊，系嘛？你唔未上力啊，系嘛？你即系你呢排都好似系嘛，好多病痛啊，听冇哥话你啊， 系少少啦， 吓，唉，咁啊， 俾我休息下啦， 吓、啊、休息下，你点为之休息啊？你系有 阿龙翻嚟嘅时候就由阿昌替我咪得啦， 系嘛？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翻嚟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